到底为什么几乎忘了所有承诺，别让你的身影离开我，别让我的笑语变沉默，到底你到底为什么造成这般结果？我的心不想多停留，我的心不想多停留。七月风能够吹动我，七月风能够带走我，带走我对你思念的伤痛。黑夜里无影无踪，身影离开我，别让我的笑语变沉默，到底你到底为什么造成这般结果？我的心不想多停留，我的心不想多停留。七月风